特别是工作之后才知道啊，工作的不易啊，知道养儿育女的艰难。 对， 所以说很多人也会用年终奖来犒劳一下自己的长辈啊，亲友。 没错， 觉得这一点也是特别可棒啊，可以称赞的啊。 孝心大大。 哎，是的，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哈，您在工作前几年的年终奖都是怎么花的呢？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接下来呢要请大家来听一段新闻啊，最近朝阳区人力资源服务促进会成立了啊。那么成立这样一个协会，对于促进人力资源的这个发展是意义非常重大的。那么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专程啊去采访了这个促进会成立大会，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本月27号，朝阳区人力资源服务促进会成立。促进会由朝阳区33家领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联合成立，这是本市首家区级人力资源行业协会。会长孙大元介绍了促进会成立的背景。 人力资源服务过去不是一个产业，那么我们现在成立促进会，实际上是要推动我们人力资源这些服务变成一种产业化发展。一方面有效地沟通政府，获取一些政策支持，同时呢，我们加强和企业机构的自律发展，让这些经营主体能够自觉地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诚信规范地去经营。 朝阳区人力资源产业聚集，有一批在全市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但同时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孙大元介绍说，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机构可能都不知道我们如何对就业主体的这个职业信息承担起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比如说保密的责任。包括一些机构由于它是一个创业的企业，新兴的企业，他不知道这个行业的规范经营是什么，他只知道，哎，人力资源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我认为是有机会，但是他在经营上他不知道，或者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风险，那有可能他在做错事而不自知，他可能无意之中就做了一些不诚信的事情。 作为人力资源服务的大区，朝阳区也有不少该行业的龙头企业。科瑞国际首席财务官兼董事会秘书陈松女士介绍了人工智能匹配技术在招聘领域的应用。 我们的系统就是通过我们对候选人不停地打标签，以及对岗位的理解和判断，快速地把岗位上的这个标签和我们候选人的标签去配合。基本数据完全是已经通过这个技术条件是把它给它筛出来了。 你们内部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一方面是机器 AI，一方面是人工来做这种比较。 我看到前一阵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是有这么一个比赛，对吧？但是我们自己是这样理解它的，就是越往高端，其实人的这个软性的条件越高，就是你可能找到了这个候选人，但是找到候选人和最后你能够让这个候选人真正的到企业来工作，这个中间其实我们还差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候选人只占了我整个这个服务流程的1/3，用人方要根据他的文化，根据他对客户的这个个人特征来判断是不是最合适的，这个中间还有一个撮合的职能，这一块其实我们觉得是每一个公司包括人力资源公司未来要发挥的软作用。 在当前各式各样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当中，也有部分互联网招聘平台。在公众对个人隐私保护以及诚信招聘越来越关注的当下，他们也在调整应对。 BOSS 直聘的 CEO 赵鹏介绍说， 我们要求所有招聘者必须走这个动态人脸活体识别，连通到这个有关数据库的，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对于求职者来讲呢，就是对方信息的一个身份真实性的一个很大的保护。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在意的是求职者隐私的保护。这求职者呢，他信任你一个平台，他把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啊，过往的履历啊，他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特别要紧的。所以我们呢有两个措施来保护这个求职者的隐私。第一个措施呢，就是任何人都不存在付费下载一份简历这个机会，只有一种情况，你每一次单次都得取得这位求职者单次的同意，你能获得他同意基础上的联系方式。第二个，这个对于求职者隐私的这个保护呢，就是这些聊天记录我们一概不予保留，他们自己在自己的本地上能看。 对于一些在网上的招聘机构，你们会检查它的信用信息或者是违规的信息吗？ 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招聘单位都要提供它的营业执照，盖了公章，说明它是干嘛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执照和它的名字以后，第一时间我们会接入工商大数据系统，一个企业一个企业的核查清楚。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哈，比方说有的企业它呢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中国法律文书网上或者是在这个劳动的这个记录上，它有这个欠薪的纠纷，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它去银行贷款没影响，但是在我们这儿就会受影响啊。你有欠薪的记录，你有这个劳动纠纷方面的事情，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对它是要慎重服务的。 如果有人用合法真实的企业信息注册但是非法的招人，这个怎么能够识别？从技术上 有两种可能是非法的招人，一种呢是企业合规，这个人是企业的人，他假装招聘，实际上是拉人回去培训，就只要有求职者举报，先封冻你的账号，然后调查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这单位合法经营、合法注册，然后呢，他以这个招聘为名呢，先交3个月生活费，这也有，举报必究。 截至目前，朝阳区现有人力资源服务机构474家，2016年全区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实现收入515.2亿元，占全市的1/3，全年服务4000多万人次。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 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呢？ 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每周三我们会和大家来聊招聘和就业的话题。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下面我们请雨田来发布目前正在热招的信息啊。那么其实我们找工作也要了解一下啊，这个线上和线下招聘的一些动态、一些热点啊。 对，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2018年上半年的几场重要的招聘会。 这个上半年他的这个招聘会呢，首先有一个开门的，就是热门行业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它是在旧工人才市场，然后举办的时间是2018年1月4日， 就是明天啊。 那对， 明天啊，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嗯， 好，再往后呢，就是得过完年了。 嗯，对，没错，他这个之后的这几场招聘会呢，都是在3月份开始，这个金三银四啊。他这个第二个呢，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大型招聘会，然后他的这个举办时间是3月3号到3月4号。之后呢，就是2018年春季北京大型招聘会，它是在全国农业展览馆，然后它的举办时间是3月10号到11号，然后还有两场。这两场呢也都是北京这个春季大型人才招聘会，一场呢是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它的举办日期是3月17日至18日，另一场呢也是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它的这个举办时间就是3月24日到25日。 嗯，也就是说过完年啊，3月份的想找工作的朋友就别出去玩了啊除非你在线上已经找到合适的了啊。 嗯， 线下呢其实这么多场招聘会，着实应该挑选重点，有针对性的去看一看哈。 嗯，没错。 好，这是今年上半年3月份啊的几个重要的招聘会。那我们来说眼门前的招聘会吧。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电影《芳华》呀？哈， 没错，我看了。 你想去吗？ 太想了。 是不是很多女孩子都有进文工团的这个想法？ 真的真的有，你知道吗？老师，尤其那个第一个镜头，那个女主角第一个跳舞那个镜头，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好想当兵，好想就去跳舞。 那女主角叫什么你知道吗？ 钟楚曦。 你看 是吗？ 对。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啊都很高，是吧？ 嗯。 除了看电影之外，大家可能也比较对这个职业比较向往啊。 对对对。 那好，那下面呢，我们要请雨田来发布文工团招人的消息啊。 来了。 来了啊。 对。然后这个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然后他是在进行这个招聘。招聘的呢是这个应届小鲜肉，然后他主要是这个有这个几大岗位，是人力资源管理岗，然后会计，还有营销宣传、表演、舞台技术和编导等等。嗯，然后这个想要报名的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人才招聘网，然后的个人中心栏目，按照这个流程进行报名。他的这个报名截止日期是2018年1月20日。 好，这些岗位呢，其实有这个后勤保障岗位啊，有专业技术岗位，同时也有艺术类的岗位啊。 没错。 就是文工团不是都只需要跳舞唱歌拉琴的。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也得有人保证大后方 啊。你看那个电影芳华不还有食堂吗？ 哦，对。 不是这个猪跑出来了，那个炊事员还得去追吗？ 对对对。 是不是？所以他还是需要很多的职位啊。那么这些职位啊，就属舞蹈啊演员招的人最多，招四个。其他的呢就招一个啊。 嗯，对， 什么编导啊、人力资源啊、会计啊都招一个。学历要求基本上是除了舞蹈表演那个是本科就可以之外，还有这个人力资源和会计是本科之外，其他的岗位呢就是本科及以上。 嗯， 潜台词就是说学历越高他们越欢迎哈。 对。 嗯，好，你不试试去。 嗯，那这个从小就被耽误了。 你 没学过跳舞， 生早了是吧？人家只要应届生是吧？ 对， 招应届生啊。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招聘信息吧。中国铁总服务中心，中国铁总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直属企业是吧？ 嗯， 服务中心啊是它的这个直属企业。那么招什么岗位呢？ 嗯，他主要这次呢是有四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岗位，然后招六个人，有这个财务处财务管理岗位，还有这个资产管理处这个工程管理岗位，还有房产建筑管理处工程管理岗位，以及铁总北京培训中心工程管理岗位。 嗯 嗯， 那大家可以到哪个地方去？ 哦， 报名啊。 嗯，没错，大家可以登录中国铁路人才招聘网，然后首次登录的话需要进行网上注册，然后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呢下载并打印毕业生应聘登记表。 嗯，好，刚才这两个呢是针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信息哈。 嗯， 那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针对于社会人才的招聘。 嗯， 第一个呢是一家餐饮管理公司，北京智慧森林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嗯， 这个公司的发起人是一个音乐人是吧？ 嗯， 唱过《狼爱上羊》。你会唱吗？ 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 还有什么美了美了？啊，你不去文工团可惜了哈。啊，是文工团的一重大损失。 谢谢老师。 啊，好。他们既然是一个餐饮公司是吧？ 嗯， 招的人自然有服务员啊。 对对。 但还有别的岗位啊，我们一一为大家道来。 嗯， 首先介绍一下服务员。 嗯，这个服务员呢，他这个薪酬是在2800到4000元，招聘人数是10个人，然后主要就是按照这个领班安排，认真做好这个餐厅的卫生、前台还有铺台这个各种这个用品的摆放，维持这个确保正常的这个营业使用，还有这个接待顾客主动热情啊。 嗯， 然后以及这个运用礼貌语言为客人提供最佳服务等等。 好，薪酬他们写的是2800到4000啊。 嗯， 有什么酒水办卡提成、点歌提成、包食宿啊，一会儿我们说点歌提成啊。还有全勤奖啊等等吧。 嗯， 还上商业保险啊。 嗯， 那么这个每天上午11点到下午2点，5点半到10点可以到店里去面试啊。 嗯， 这是目前各个餐饮公司都需要的啊，人才服务员。 对， 看下面这岗位，有些公司不需要，但他们需要，叫火锅术人员。 嗯， 火锅术，术就是那个 技术 技术的术哈。 嗯， 招5个，薪酬是5000到10000。哎， 雨田，你说他们要这火锅税人干嘛呀？ 对，因为他这个是一个那个音乐火锅店，然后所以他就要求就是可以对这个公司产品然后提供那个技术指导， 嗯， 然后以及就是帮助这个制定公司这个技术管理，完善产品设计，标准化的技术这个规程，他主要还是提供这个火锅这一方面的这种技术指导， 相当于火锅技术总监 啊。对对，我感觉就是这种感觉。 就这样是吧？ 嗯 啊，所以呢，你看他的薪酬比这个店长还高啊，最高的话到一万， 嗯， 他们还招五个店长，薪酬是8000到9000， 嗯， 8000到9000啊。这个负责直营店、加盟店的整体运营和日常管理。 嗯， 另外呢，就是要负责加盟区域的管控，对区域经理的工作全面监控啊，还有就是对这个运营销售的业绩和利润指标要负责啊。 嗯， 要求 呢，它是要有5年以上的餐饮行业管理工作经验，还有这个餐饮尤其是这个火锅业态门店管理工作经验， 嗯， 具有较强的这个营销管理能力和策划能力。 好， 嗯， 其实啊，你要说这个店长有多高的学历，很多餐饮企业都没有这要求， 嗯， 是吧？ 对对。 那有可能人家就是从一个高中毕业的服务员做起来的， 对， 那么做了3年5年之后， 嗯， 人家也做到了这个级别， 嗯， 是吧？ 对， 要不比那些有着高学历， 嗯，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挣得少，而且可能他如果到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发展， 嗯， 他的职位还可以晋升，前途还很美好呢。 对对对，尤其就像这种的话，它是要求经验丰富。 经验， 哎，对， 嗯， 这经验有的时候可能比知识可能就更具有这个实用性。 嗯，你比如说吧，这火锅店是不是客人跟服务员闹矛盾了？ 对对对，嗯， 那万一谁冲动，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 把这火锅一下子到人身上，有过这样的事儿啊？ 肯定肯定。 啊， 嗯， 你想想，那有经验丰富的人，那可能就是化纠纷于无形之中。 嗯，没错。是高人 啊，要文工团经验的人跳支舞，这事儿就过去了，是吧？ 过不去。 好，他们一会儿还说啊，他们招驻店歌手，这是第一次哈，啊，听到这个餐厅招歌手。 对。 好，再来看啊，还招新媒体运营。 嗯。 这招一个。 嗯。 薪酬是6000到8000。 嗯。他主要负责的是这个移动互联网自媒体平台的日常运营和推广工作，还有就是运营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与粉丝策划，提供这个优质而且有这个高传播性的内容。 嗯，我觉得现在啊，确实啊，餐厅也都弄微信公众号。 嗯， 如果你发的文章给餐厅带来很多的客人的话， 嗯， 或者口碑传播很好的话， 嗯，对对对， 那事实上这6000到8000那都不是事儿。 没错， 这只是起心啊。 就是， 嗯 嗯， 好，那么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还有两个职位啊，电话销售和驻店歌手要发布，以及联络方式。欢迎大家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每周三为您发布招聘信息的职场帮帮团，朋友们稍后见。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儿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 都是干货呀。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 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有3到4级的北风，但是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这里是继续为您发布招聘信息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啊。每天我们的节目侧重点都不太一样，周一我们主要聊一聊劳动者的法律权益啊。如果您想和东家啊打官司啊，或者是呢单位对您啊有些权益上的侵犯，不尊重您啊，都可以听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星期二呢，主要和大家来聊一聊职业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困惑。周三我们来点实际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招聘信息。周四呢，我们会和大家关注创新创业的最新趋势。星期五为您推荐一本适合在周末读的好书。周六周日也非常精彩啊，欢迎大家到时候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3，我们的时间12点30到13点30。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北京人才市场报的雷雨田。雨田你好。 香露你好。 啊，雨田的声音非常甜美啊。你考虑不考虑去这个餐厅做驻店歌手啊？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一个火锅店哈，招聘啊，还没有发布联系方式呢。来看看他们这个职位，驻店歌手，招8个人。 对， 雨天介绍一下 这个驻店歌手呢，他的薪酬是2000到4000元，主要这个要求是18到35岁，有一定的这个歌唱实力，然后擅长摇滚、流行、民谣等多种风格，然后对这个老歌有一定的了解和熟悉，能够演绎不同风格的曲风，还有就是能够熟练使用一种乐器，比如说吉他、键盘等等，这个是优先考虑的。 好，他们底薪是3000，然后呢加点歌提成， 对， 还有就是公司提供食宿，所以最终到手的，我想呢就看个人能力和受欢迎程度啊。 没错， 不过这工作肯定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工作。我记得曾经我采访过一位朋友，他特别爱唱歌，在他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呢，他的收入还是很低的。于是呢，为了满足这个爱好以及补贴生活，那么他就每天晚上要跑2个场子唱歌。唱完之后呢，可能就1点多了。 真的很辛苦。 然后再走回去。第二天还要去公司上班，然后下了班之后晚上就接着去。 我的天，这种连轴转确实是挺累的， 非常辛苦哈。对，但是他后来就是工作上业绩很出色，已经不用再去唱歌补贴家用了，而且也步步高升啊。最后呢，反正现在也是一个 啊，非常重要的人物了。很励志哈， 对，非常励志。 所以说不要看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旁边这个歌手是什么样子哈，十年之后有可能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 没错，还真是。 是不是？ 对。 好，那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岗位都有一个联系电话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 对，他的这个联系电话呢是18501990318。18501990318，联系人是柳丽。 再重复一下，这是一家这个火锅店。 对，火锅店。 火锅店。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北京市开东方广告有限公司。这应该是一个又有广告啊设计啊，又有这个会展策划呀、等等业务的公司。 对对。 来。 他的这个就是这家公司呢，他主要现在的招的是这个文案策划师、行政办公人员，还有广告设计人员和会展策划师。 好，我们一个来介绍。文案策划师招2名，薪酬是6000起。 他的这个文案策划呢，主要就是根据业务的需要，然后完成相关项目的这个策划和文案撰写方案，然后主要是有这个文字啊，还有这个 PPT， 还有就是根据视频拍摄的需求策划拍摄撰写这个剧本脚本。还有就是负责将这个策划撰写的文案给相关人员进行讲解说明等等。 我看任职要求里写呢，就是大专以上学历，专业不限，要求有大型活动的策划经验，特别是什么呢，公司年会路演这种。所以年底的时候正是这样的公司缺人的时候。 对对， 也是他们这个行业最忙的时候。 对， 哎， 真是 各种年会都要召开了。 对，他得贡献好点子。 其实这个挺难弄的。 对，真的是，您知道这个年会它千篇一律，要想玩出点新花样，真的得需要这个策划人员开动脑筋。 我觉得对于公司人员来说，或者说对于这些专业人士来说，不亚于办一场他们内部的春晚。 没错。 审美疲劳，所以老要有亮点啊，真的是。 对。 所以招一个好的这样的策划人员，不说6000了。 对。 就2万、3万、4万，可能有的公司都愿意开。 对，确实是。 嗯， 因为这个为等于相当于就是为创意买单。 为创意买单。 对 啊，特别还有一些什么明星的婚礼啊，那种要不写本的是吧，只要你有好点子。 对， 钱不是问题。 没错。 好，再来看他们招6名行政办公人员，这个薪酬是4000起。这个工作基础一些，但是也非常重要啊。 对，他主要就是负责这个来电接听、来客接待，还有及时的将这个相关事宜转达给这个领导啊、同事啊，能够做到这个不拖拉。还有就是收发快递、传真啊、办公用品的这个盘库购买、领用、结算等等。 要求是20到32岁之间，相貌端庄大方，有行政工作经验者优先。熟练使用各种办公软件，还有就是有服务意识啊。做事有条理啊，有沟通能力啊，积极主动等等啊，这些行政人员基本的要求。第三个岗位是广告设计人员。 对，这个广告设计人员他的薪酬也是在6000元以上，招聘人数是2人，主要是根据客户的需求进行产品广告图的设计和制作，与这个投放团队进行这个相互的配合协作，按照要求高质量的完成这个设计工作。然后他这个要求是设计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都可以。然后还有就是得要精通并熟练使用这个 Photoshop、AI 等这个设计软件， 还要会用 Premiere、AE、绘声绘影等视频剪辑和制作软件啊。 对 啊，这就是传说当中那个客户虐我千百遍， 我 待客 户 如 初恋 的职位啊！广告设计人员非常的辛苦啊，每次有大活动啊，他们那都得通宵加班。 对， 好，再来看在他们现场办公的，这个岗位叫会展策划师。 对， 他的这个会展策划师呢，薪酬也是6000元起，招聘人数是2个人，主要就是完成公司展览展馆等这个陈列活动，他的这个项目创意策划文案还有提案大纲等等，以及就是对这个策划方案的撰写呀，对投标项目整体设计思路还有这个交易的提炼和升华，保证方案的这个质量。 嗯，这个要求啊，有3年以上的展览展示策划经验，要求是学展览、环艺、建筑装饰、广告等美术设计专业本科级以上的学历， 嗯， 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看很多的职位，他们的薪酬啊，他不会给你写的特别的具体。你像这家公司就是这样，你看很多的岗位其实很重要，是吧？ 嗯， 他就是写一个6000起，我想呢，就是说平均行业的一个平均水平就是这个价，对吧？ 嗯， 那至于你能拿多少，那就面谈。 对，个人能力 是吧？你要写个3000起，可能很多人就不看了。虽然你能拿到20000啊，或者是其他的， 对对对，没错， 嗯， 这底薪 pass 就 pass， 因为他们就是网上那种工具啊很多， 嗯， 有的人找工作他就直接要求是高于几千的 啊，对对对， 推荐给我那 种，对，现在都比较智能， 嗯，所以说有一些公司呢，他基本上是就写到一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起薪啊，然后呢， 嗯嗯， 你们再面议啊。 对， 好，联系方式请雨田介绍一下。 嗯，他联系方式是13683278024，13683278024，联系人是马女士。 好，接下来呢是一家汽车贸易公司啊，北京鹏龙大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这个呢主要是做奔驰啊，主要是做奔驰的，他们招的岗位呢是机修技师、机修工，这个招2个，薪酬是6000到8000，这个要有1年以上 4S 工作的 4S 店工作的经验，有奔驰维修经验者优先考虑啊。 嗯， 另外呢招3名厨工，2000到4000啊，就是这些年吧，反正 4S 店服务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 你去那保养修车到饭点儿都管饭， 对， 所以要出工哈， 对， 是他们这个出工的工作就是清洗员工和客户使用过的餐具， 嗯， 清除餐厅内存放的各种垃圾，还有完成厨师长交代的任务， 嗯， 这个要求呢就是有健康证，没有年龄的要求， 嗯， 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3点， 这个工作时间感觉还是 还可以 的，对， 因为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我是去过 4S 店吃过， 嗯， 不是这家啊，我感觉就是大家在那儿吃的要求不是很高 啊，对对对，没错， 可能那因为也可能因为我的车特便宜啊，是吧，他没有给我什么特别好的，是吧，嗯，但就大家对于这个要求不像你花钱去餐厅 啊，对， 那么高， 啊，没错没错，他其实就是感觉就是顺便提供的一个软服务的那种， 顺带垫吧垫吧， 对对，主要还是为了爱车， 主要还是车， 对， 对， 所以就是他们的工作相对来说， 嗯， 比在餐厅要 轻松一点 ，压力要小一点， 对对对， 嗯，好。 然后是招3名电工，然后他的这个薪酬是在3000到5000元啊，主要负责这个电气系统的安装和修复，还有就是对这个防火警报和紧急情况系统进行常规检查和安全测试。他的这个任职要求是中专以上学历，电气相关专业的这个求职者优先考虑，具有2年电工工作经验，并且具备完备的电气健康和电气安全政府法规方面的相关知识。 嗯，再来看最后一个岗位，收银员招5名，薪酬是8000，啊， 嗯， 那稍微低一点的是5000 啊，对对对对对，没错，5000到8000， 5000到8000，这个工作呢，我们不用太多介绍啊， 嗯， 要求的是1年以上财务相关岗位，汽车 4S 店收银岗位优先考虑， 嗯， 熟练掌握财务软件和办公软件， 嗯， 工作地址在丰台南三环西路那边， 嗯。对，然后他的这个联系方式是13811607 7716 1381 160 7716，联系人是顾小璐。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继续为大家发布招聘信息。接下来是一些计算机类的技术岗位，北京北方大陆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啊发布的信息。那么这家公司呢，其实主要是做这个保健品的啊，做保健品的， 是可能医疗美容行业， 医美器械是吧？还是 它是感觉他们旗下这个业务比较多。 好，我们来说他们的职位吧哈。 对， 招高级开发工程师啊，Java 工程师。 他这个薪酬还是挺诱人的，2万到3万，招聘人数是3个人，然后主要是负责这个核心代码的开发，还有技术这个预研工作，负责技术成果的这个培训，带领小组成员进行相关业务模块的功能开发。要求呢是计算机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的开发经验，能够精通 Java 语言及面向对象方法，然后熟悉 GREE 体系软件知识结构，全面。 是不是读起来特别费劲？ 对， 是吧？ 对， 后面还有好多技术呢，我们就不一一念了。 对对，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跟他们去电话沟通。薪酬2万到3万，不知道对于正在听节目的您来说哈，适合不适合？高级运煤工程师招1名，薪酬是1万到1万5。那么这个主要是要求计算机相关专业，2年以上中大型互联网公司核心项目运煤经验优先啊。再来看第三个职位是店铺开业导师。刚才说了，他们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服务和产品哈，那么要卖，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开业导师，4000到5000一个月，招5个人。我们请雨婷来介绍一下这个导师主要是干什么呀？ 对，这个店铺开业导师呢，他主要是店铺筹备，从确定合作开始就进行全程的对接跟进，并且按照门店筹备各时间节点的工作内容，及时督导店铺管理者进行对应各项工作的这个落实，并且协助店铺进行开业活动，以及开业活动后的检核、优化报告撰写及提报。 好，另外他们还招总账会计1名啊，总账会计。这个薪酬是7000到1万，要求是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学历，财务管理、会计学相关专业优先，要有3年以上的会计工作经验，具备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经验者是优先考虑的啊。好，还有招1名客服，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他们的公司地址在延庆。在延庆八达岭工业开发区。 对，稍稍可能有一点远。 看您住哪儿了啊。 哎，对对对，没错。 联系方式。 他的联系方式是6116-3654 6116-3654，联系人是杜宝云。 好，下面是一家做这个办公用品的公司啊。上海晨光科利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招人。反正办公用品嘛，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啊。但是他招的这个职位呢，是物流和采购方面的。一个是物流助理，招10个人。薪酬是4000到6000。 对，他这个物流助理主要是负责这个外地订单货物的这个全部流程，以及处理外地订单异常和这个物流公司进行沟通对接，还有就是第三方合作商的一些对接工作。然后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会熟练运用基本的办公软件。年龄呢最好是20到35岁之间。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基础，但是呢责任心要求很高的工作哈。 没错。 他们的对专业的要求并不是很多，没有写啊，没有写。 对对对。 那是不是上岗也会比较快一点？ 对，因为可能助理的话一定会不会有师傅可以带一带、 嗯、对，还有就是招采购专员， 对， 采购专员也是一个助理的岗位啊， 嗯， 薪酬差不多4000到6000，也是招五个人啊、 嗯、 招五个人， 嗯，他主要是协助华南仓日常采购工作，还有就是商品线的梳理、供应商开发、合作谈判以及客户需求商品寻源、供应商的维护和日常补货下单、跟踪这个到货等等、 嗯、这个呢要求有一年以上的采购经验、 嗯、 行业采购经验这优先考虑， 嗯， 其他的就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了， 嗯。 公司地址在朝阳区的东四环中路那边， 嗯，然后他的这个联系电话是5965-0300，5965-0300，联系人是丁丁。 嗯，今天呢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啊不能发布太多的职位信息，但是呢我们的嘉宾啊他们北京人才市场报也有一个这个APP 微信公众号啊， 对，微信公众号 上面也有很多招聘信息更新，大家可以看一看。 对，它是这个叫做百姓就业， 嗯， 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输入百姓就业的全拼，然后搜索， 就可以就是看到我们这个及时更新的一些公司的招聘信息。 好，最后一家单位啊，全国人大会议中心啊，您想到那儿工作吗？这个啊，非常大气的是吧？ 对， 啊，上档次的哈。 嗯。 同时呢，也是经常举办非常高规格会议的地方啊。 对对对。 他目前呢，也招很多这个物业方面的工作人员啊。 嗯。 比如说有什么呢？高压电工、空调工，还有就是消防中控、值机，还有办公室大堂接待、工程瓦工、宿舍管理员等等啊。 嗯。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文工团一样，它也有很多 对对 文工之外的岗位要求，任何一个单位都是这样，是吧？ 对， 来，于天介绍介绍吧。 嗯，这个高压电工、空调工呢，它的薪酬是4500以上，招聘人数是3个人，主要负责的就是本专业岗位班组的日常维修及保养，以及对岗位范围内的设备进行维护、修检等日常巡视，以及对负责区域进行专业的检修检测、日常维护，对保修部位及设备进行维修处理等等。 是，我来介绍一下要求啊。首先就是正立清楚，无任何治安或违法犯罪记录啊，3到5年及以上的工作经验，认真踏实，有责任心，有酒店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啊。 嗯， 这个对人员的这个个人正式素质要求啊，那也是很高的啊。 对，嗯， 再来看下面这个消防中控值机，招1名，薪酬是3500到5000。 嗯，这个消防中控值机还有就是单位内保警卫呢，它主要是负责单位内部的车辆管理、相关区域的安全巡视，以及就是负责相关区域的警卫工作。中控室呢，主要是负责中控值机、楼间巡视等中控岗位的工作。 要求是北京市户籍，1米75以上。 嗯， 还有就是有消防中控本，退伍军人优先考虑。刚才所说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要求是统一的啊，都要。另外呢，招2名办公室大堂接待，这是要女士。 对，然后他呢是薪酬是4000到5000，然后主要是负责大堂的这个接待工作，以及与会单位及人员的联络沟通、接待这个服务需求的安排，以及相关部门的这个服务工作进行协调沟通。 好，还招1名工程瓦工，薪酬是3500到5000，要求是1米75以上，北京市户籍，瓦工专业啊。瓦工对身高也有要求，这是为什么呢？不是有梯子吗？ 估计是不是这个高高一点的可以这个 就不用梯子了是吗？ 方便一 省钱了是吗？好，还招5名宿舍管理员哈。 嗯， 那么薪酬3000啊，要求呢是35到45岁之间，要求会用电脑。这个工作主要是负责员工宿舍的日常管理， 嗯， 还有就是安排新员工入住啊， 然后呢做好这个离职人员的退宿工作啊， 嗯， 以及呢这个宿舍仓库的这个钥匙的管理工作，以及一些设备的维修报修工作啊， 嗯，没错。 好，那么工作地点是在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二号，联系方式， 对，联系方式是63091973 63091973，联系是人事部。 嗯，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职位信息到这里就全部发布完毕了，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跟大家聊的话题吗？如果您是一位职场新人，甭管一个月挣多少，如果拿到年终奖了，您会怎么分配呢？嗯，刚才我们重点说了说怎么提高自己的这个职业竞争力，会报很多的班儿，是吧？ 对 啊，那班儿有的很贵啊， 对， 下老本了 哦，还挺要价的，嗯， 还有什么班儿呀？除了刚才所说的美妆，我所了解到的比如说有什么英语的啦， 嗯， 考个证儿啦，这种最多是吧？ 嗯，没错，你比如像这种，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在刚入职的时候他就去报了一个对外汉语。 嗯，他学什么，他做什么的呀？ 嗯，他是做人力资源的。 哦，学对外汉语。 嗯，对，然后我还觉得就是挺奇怪的。后来他说，因为我想未来如果说我有机会能够在外企工作， 嗯， 哎，我觉得我不仅需要我自己的英语强，因为有很多外国人他也对中文很感兴趣，毕竟他可能来到中国工作的话，他的中文也可能需要，就是哎，如果能够有人能教教他带带他，哎，他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一个点，可能会对他职业发展有帮助，所以他就去学了这个。哎， 太好了，就是大家去培训有可能是需要提升眼门前的， 嗯， 能马上用上的这种技能， 嗯， 还有的是为未来铺路， 嗯， 是吧？ 对，没错。 哎，好，不管做什么啊，年终奖，希望大家呢都成为犒劳自己犒劳家人的一份礼物。 嗯，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梁咏琪的《礼物》。接下来是北广沟，朋友们，明天再见。更正一下，来自梁静茹的《礼物》。 我还在年幼时，幻想美得多无知，童年单纯的像一张白纸。当渐渐的长大后，也都清楚，没有人总是为谁停住。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您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